忐忑里期待，却越总想到未来是你，我才明白这就是 在2005年的时候呢，王力宏发行了这一张《盖世英雄》专辑，可以说这是一张凝聚了八方力量的专辑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当中呢有和韩国小天王 Rain 的合作，还有和美国的嘻哈新人王的 rap， 而当中呢收录的这首曲目，我们刚听到的《第一个清晨》，王力宏还特别请到了舒淇来合作这首歌曲的 MV。接着王力宏之后呢，继续来听听看张志成他最擅长的 rap 的曲风，这首歌叫做《凌晨三点钟》。 现在是凌晨三点钟，喝了点酒，头有点痛，寂寞的夜，点燃空虚的夜，暂时把心放空。你晾的床单，我的手，被烫的衬衫。有点皱，明天开始我将如何面对没有你的以后，那些美好的画面反复在播送，担心破碎了之后要怎么去拼凑。所有的情节都失控， Baby Baby Love should be so beautiful， 你给的太多，现在我才懂，只有烟和酒陪伴的凌晨三点钟。

世界那么多变，真心愿意了你了解，女人多愁善感的一面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妥协？因为爱是决定了就全部奉献，美好的时光是两人陪，从夜晚一直聊到白天，气泡水一杯一杯，还是为时刻舍不得再见，我们的感情越酿越甜。世界那么多变，真心愿让你了解，女人多愁善感的一面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妥协？因为爱谁决定了就勇敢去追，美好的时光需要人陪，从夜晚一直聊到白天，洗到睡一杯一杯，还是为什么舍不得再见，我们的感情 不懂你的心。

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证明，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，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。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差。 是来自张惠妹的作品叫做《人质》，继续来听一个杨乃文，同样是苦情很难过的题材，这首歌叫做《爱上你这是我的错》。 昨日的梦纷扰依旧，害怕承受太多的伤痛，酒后的我有些寂寞，不知有谁真正在乎我，色依然冰封闪烁，沉默的我只是匆匆走过，哦，心中的话不想再说出口，冬末的岁月你我、baby 爱上你只是我的错，爱情是一种无止境的梦，不愿再为谁等候，不愿让你拆穿我的冷漠，爱上你只是我的错，爱情是一种无止境的梦，不愿再为谁等候，不愿让拆穿我的冷漠，哦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走过，哦，心中的话不想再说出口。 这次我离开你，应该有 实不必压抑，谎言叠满一地，混过一地心情和落落寡欢的面具。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口干系，从今以后你就是你，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任何干系，从今以后我不怪你，而一个是你。是不是就把我忘记，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，就让我偷偷的想你。这次我离开你应该是风是雨，一颗混乱的心和一窗漆黑的风景，你是无需唤醒，挥挥衣袖而已，云彩阳光与我的灵魂还留在原地。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何干系，从今以后你就是你，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任何干系，从今以后我不怪你，而一个是你。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，当我开始偷偷的哭泣，爱里你用蟒蛇般占尽失控的情绪。如果我们不会再相遇，你是不是就把我忘记？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，就让我偷偷的想你。 我想得到永恒的幸运，再也不必为情所苦，真爱不用再分离，只要能用心经营就会幸福到底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永远像现在般美丽，因为我生而为爱痴迷。如果你有情，这世界可以不需要再有歌曲，我的心早已经充满了旋律。一切繁华都是背景，这出戏用生命演下去，付出的青春不可惜，今生难得有这番约定，这段情只对你。是世界阴晴圆缺，只愿和春天有个约会。 I have a day

见了。 这首歌让人有满满的动力和想象，跟以前不一样。现在呢，恋爱当中的人呢，好像更加宝贝自己的时间了，也更愿意挤出时间，两个人就发发短信，聊聊微信。而其实呢，我相信更多的女生跟我一样，是期待看到更有诚意的方式，而不是很快速化的就解决两个人的关系。最后分你跟你分享到这首来自 ASOS 之前的作品，叫做《十分钟的恋爱》。 跟着你，总是不在教室里，黑板上每个数字都变成你的眼睛，再生气再着急，所有感情牵着你，不愿意失去共同的光影。我的心跟着你，总是不在教室里，黑板上每个数字都变成你的眼睛，再生气再着急，所有感情牵着你， 心中所有的遗憾， 下课 十分钟的感性。